之间分不散，红颜白发更觉璀璨。从前和以后，一夜间拥有，难道这不是分手，能令我甘愿内疚，烧也烧不透，恋火烧不透，发白头。 谁曾热爱我，还尽以爱，用真心。